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一说到高考试卷保密工作，那已经不再是学校内部的管理工作了。所有出题的相关人员，从接手这项任务一直到高考工作结束，恨不能杜绝一切和外界的联系。高考当天，试卷要由武警押运，直到考试开始，这头一关工作才算结束，为的就是防止考题外漏。其实对于考试的监督，不光是现在严格，古时候一样看重，尤其是明清两代，各朝皇帝都要从科举考试里边挑选国家之栋梁，所以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这监管工作都是一等一的严格。不过百密也有一疏，清朝康熙50年，在南京的贡院就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朝野的科场舞弊案。这场案子大到涉及了督府两司，后来又把6部9卿给卷进来了，案件几起几落，扑朔迷离。这么多人都没审清楚的案子，最后愣是由康熙皇帝亲自定案，这才算结束。科举考场非圣贤，传出受贿骗功名，耿直大臣几次上书却连遭恶人阻拦，皇帝先后2次派出钦差，却拖延1年没结果。到底是案情复杂，还是人心丑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江南科场案第1集。康熙50年深秋的一天深夜，树叶凋零，凉风习习，紫禁城里负责安保的太监侍卫几个时辰换一岗，机警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向。黑漆漆的庭院里时不常地会传出一阵秋风扫落叶的声音，这个时候的紫禁城除了白天的庄严肃穆之外，还多了几分阴森。顺着甬道从乾清宫往西，远远的就能看见洪德殿的暖阁里映出了忽明忽暗的烛光。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子时3刻了，康熙皇帝在这儿批阅奏折整整3个时辰了。站在他身边的2位宫女儿时不常的替康熙皇帝更换温度刚好的茶水，可康熙一点要休息的意思都没有。周围是一片寂静，宫女太监喘口粗气都不敢，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真真的。深夜批阅奏折，康熙不是头一回了，只是今天康熙脸上的表情比哪回都要凝重， 就看康熙皇帝一会儿埋头审阅，一会儿又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脸上一直就是愁眉不展，两只眼睛里透着一股子怒气。桌上放的几本奏折，康熙已经看了好几遍了，他是越看越生气，一时间忍不住，就看康熙啪的一声就把手里的茶杯给摔在地上了，摔了一个粉粉碎。这还不解气，康熙抬手一挥，把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给葫芦到地上了。四周的宁静一下被打破了，皇上突然发了这么大的怒火，站在旁边的宫女太监吓得全都跪倒在地，还不停地念叨：皇上息怒，皇上您息怒。康熙这会儿显然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指着这帮奴才就开骂呀：我息怒，你们可知我为什么动怒啊？站在我身边的时候都会装样子，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这几位奴才一听滚出去，跟得了大赦似的，哗啦一下全没影了。康熙一个人站在屋里头，手里拿着一封奏折来回走柳，没出两三分钟，就听他大喝一声：给我传圣旨，令户部尚书张鹏和、漕运总督贺寿为钦差大臣，火速赶往江南，把这案子给我彻查清楚。什么奏折会让康熙深夜不眠？又是什么案子能让他如此动怒呢？康熙呀，看的这几本奏折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江南本界会试出现了舞弊大案。头一本奏折是江南巡抚张伯行写来的，奏折上说本界会试副主考官赵进受贿100,000两文银，出卖了举人的功名，两位阅卷官员也协同作弊，正考官知情不报，违反大清律法，江南才子现在是舆论纷纷，激起民愤了，请求皇上速速查明案情，严惩贪官，这样才能安定江南才子的不安之心。康熙这个人很看重人才，所以历届的科举考试他都会非常用心的挑选最终结果。这个奏折对于康熙来说那就是当头一棒啊。您想，能上这候选名单的人真要是花钱买来的，那他康熙花费心思挑选人才不就成了一个大傻瓜了吗？让那些考官耍着玩呢。等看完了第一本奏折，康熙这火可就开始上来了，紧接着第二本密奏直接让康熙皇帝爆发了。这本密奏是康熙最宠信的一位密探苏州织造李旭写来的，写的不是别的，也是这回科场舞弊案子，跟张伯行的重点不一样，他是详细的描述了江南才子和当地百姓因为觉得考卷不公而闹出的乱子。奏折里边写道，这群举子们为了泄愤，把考场匾额上写的贡院两个字给改成了卖完，意思就是说这科举考试就跟赶集买东西似的，来晚了或者带钱不够，对不起，这高中榜单的名额没了，全卖光了。还有一群考生更能闹事，竟然跑到财神庙里头把财神爷给搬到夫子庙里了，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老夫子看重学问，以能力文章做比较，可现在的老师呢，披着老夫子的衣服干着奸商的买卖，只要你给钱我就让你上榜，这可比财神爷阔气，好来钱。整个江宁城里是人声鼎沸，闹闹哄哄，老百姓把街道都挤满了，瞧这些学生举着财神爷游行。不光如此，李旭还特意摘抄了一副对联夹在奏折里边了，上联是左丘明双目无珠，下联是赵子龙一身是胆，这分明就是恶心正考官对这舞弊现象视而不见， 副考官胆大妄为，贪赃枉法。您说就这样的折子，康熙看了能不上火吗？户部尚书张鹏和跟漕运总督贺寿还没睡醒呢，就被康熙的圣旨给惊醒了。这俩人知道皇上能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俩，可见那是信任他们。而且康熙平时很重视科举考试，这场案子如若不能彻底查清，想必回来康熙也饶不了他们。所以这俩人谁也不敢怠慢，转天早晨就动身赶往江南。张鹏和跟贺寿俩人在去江南的路上还商量，贺寿兄啊，我觉得咱们到了江南之后一定不能拖沓，这案子要快刀斩乱麻，把那些受贿的官员全都缉拿归案，只要一慢估计就得出岔子。这贺寿很同意张鹏和的说法，不光如此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你看这案子发生在南京，又是一起行贿的案件，我觉得咱们俩到那儿啊，肯定会有相关的人员托关系走后门，真要是那样的话咱俩都有麻烦，所以为了避嫌，不如把这审理案子的刑员就设在扬州，避开南京这个地方如何呀？张鹏和听完之后一个劲儿的点头，两位钦差大臣就这样商量好了。可是等他们到了扬州之后，这才发现这案子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头一次会审是在扬州钦差刑员进行的，到场审案人员除了张鹏和跟贺寿俩人之外，还有两江总督葛礼和曾经写过奏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这官职可都不小，可见这帮人有多重视。会审一开始，张伯行就让衙役把所有跟这次科考有关的人员全都押上来。头一个受审的就是副主考官赵进。赵进哪见过这架势啊，抬头一看这些衙役一个个全都横眉冷对，再瞧瞧公堂之上那四位审判，一个赛一个官大，再加上这次庭审是康熙皇上亲自下达的命令，还没等审呢，赵进吓得腿都软了。没等张伯行逼问几句，这赵进全都招了，大人呐，您大人有大量，我身为一介考官确实不应该这样，我没有禁得住诱惑，那黄澄澄的十五锭金子看得我直眼晕，我就全给收下了，跟两位阅卷考官说好，把这程光奎和吴宓几个人试卷上暗中做了标记，等到审核的时候就直接登到榜单上了。赵进刚要接着为自己开脱几句，就听张鹏和一声令下，三位考官收受贿赂，藐视大清律法，破坏科考秩序，当堂免去职务，收监看管。说完之后，张鹏和跟贺寿二人相互一递眼神，这二位心里琢磨什么呢？他们俩正高兴呢，谁也没想到这犯案人员能这么快就招供了。接下来他们俩只需要把所谓买功名的几位举子给带到公堂之上对质口供，所受钱财数额查清，这案子就算结了。张鹏和跟贺寿二人正偷偷高兴呢，这倒霉事可就来了。就在审讯行贿之人程光奎和吴宓的时候出乱子了，案子一下子由情转阴变得复杂起来。程光奎和吴宓就是拿钱买功名这两位举人，被带到大堂之后，张鹏和先是上下打量一番这俩人，心说这俩人穿的人模狗样的，长得也算比较斯文，怎么就不好好念书，非得贿赂考官拿钱买个功名呢？想到这儿啊，这张鹏和突发奇想，说我呀考考这俩人，看看你们俩到底有没有本事。您想啊， 能参加在贡院举行的会试，都走到这一步了，就算说花钱贿赂考官，那自己也不能一点能耐没有吧。张鹏和就想看看这俩人能差到什么地步。就看张鹏和先从吴宓下手，试试他的学问。这问题不难，就是让他背背三字经。吴宓一听这个，脑门子上直冒汗，吭吭哧哧磨叽了半天，人之初，性本善，性什么来着？嘿，张鹏和心说，你还问上我了，这都什么学问呢？冲着吴宓一挥手，得，别拜了，跟个结巴似的，靠边待着吧啊！接下来下一个轮到程光魁了，问题也不难，让程光魁默写百家姓。程光魁一听这个，比这吴宓还紧张呢，这俩手差点没抽筋儿，举着毛笔哆了哆嗦，这墨汁甩在哪儿都是，大伙全等着呢。程光魁也不好意思，只能是硬着头皮写。十分钟一过，张鹏和拿着纸这么一看，气得当时把纸给团了。怎么了？这百家姓程光魁就写了四个，赵钱孙李，这字儿还歪歪扭扭的，四个字还写错仨，就对了一个钱字。张鹏和当时就急了，指着吴宓跟程光魁就骂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这样的也就认得这钱了，就这学问你们家得掏多少银子才能买到举人这功名啊，啊，还不给我如实招来。程光魁和吴宓两个人被骂了一狗血喷头，自己这点学问大家伙全看见了，想不承认都不行了，只好硬着头皮招了。程光魁先说了，大人息怒啊，小的出了黄金15锭，每锭20两。说完了还小声嘟囔一句，这价码可不便宜呢，要不是案子没审完，张鹏和真想上来踹程光魁一脚。忍着气，张鹏和扭脸看了一眼吴宓，你呢，贿赂多少钱呢？啊，回大人，小的跟程光魁是一个价码，黄金15锭，每锭20两。张鹏和听完之后一点头，你给了赵进15锭，你也给了15锭，这是30锭。哎，不对呀，赵进刚才说自己只收了15锭黄金，那剩下的一半哪去了？不光是张鹏和觉得纳闷，江苏巡抚张伯行也糊涂，惊堂木一拍，副主考官，赵进只收了15锭金子，另外那15锭上哪去了？被惊堂木这么一下，程光魁和吴宓俩人赶紧磕头，不过别看头没少磕，可这话这俩人支支吾吾的什么都不说。张伯行凭借着多年的审案经验，多少感觉出来了，这里头肯定有问题。于是话锋一转，你们二人的行贿钱财可是亲手交给赵进的吗？程光魁这会儿已经快吓得没魂了，哆里哆嗦的，回大人，我是亲手交给赵大人的。张伯行一点头，扭脸又瞧了一眼吴宓，吴宓更有出息，别说跪了，吓得都趴地上了。大人呢，我的钱是托付前任巡抚的家人李琦给代送的。李琦，案子审到这儿，他可是头一个冒出来的陌生人。按理说考官受贿这种事儿，应该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怎么还会牵扯到一个陌生人呢？张伯行犹豫了一下，紧接着扔下了一支令签，下令给我把这个李琦迅速捉拿归案。身边衙役捡起令签之后刚要转身走，坐在一边一直没吭声的两江总督葛礼突然大喝一声，且慢。说完了走到张伯行的身边小声说道，李琦那可是前任巡抚叶大人的亲信，张大人，仅仅就是听了两位犯人的供词，这一没证据二没查实的就要抓人，恐怕有点不妥吧。